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虽然风力比较大，但是下午风力会逐渐减小，能见度可达30公里，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驾车出行。那么出行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未来2-3天内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 路况信息。 好，目前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侧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接近了顾家庄桥，请行驶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选择路线绕行。东五环的五方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化工桥。东六环尖筏桥内环方向有一起事故，队尾接近了土桥新桥。那么请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注意自己的行车路线。那么以上的信息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那么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呢，这个天气不错啊，但是由于冷空气呢，造成了这个风比较大，同时呢，气温也比较低。据说呢，有可能在明天呢，夜间温度啊，有可能会突破冰点。那供暖的这个季节还没有来，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些保暖的措施吧。 我好像看了一个通知哈，这个应该是到11月7号左右才 开始试暖 ，供暖啊，所以还得忍一个星期。 所以身体不好啊，或者是特别怕冷的，家里有小孩的啊，提前啊把空调开一开，把这个什么电暖气啊都先使上啊。 那天看见一个兄弟啊，这个买了一电暖气，网上订的，送了以后，哥们儿惊喜了，然后呢就发朋友圈跟大伙儿报喜，说那个电暖气弄得就跟烧烤炉似的。 现在这个花样也挺多的哈， 四个大灯管，这家伙这一点亮了以后，他说真打算带上试试能不能烤串。 对，现在这个很多家用产品吧，就是除了要实用之外啊， 对， 非常注重这个美观，就是你摆在家里它得像个东西，不能说特别难看，影响整个的家里面的这个装饰。 没错， 好了，不知道这个自供暖自采暖的朋友有没有提前开启家里的暖炉啊， 那一定 是这会儿沾沾自喜了呢。 哎， 好吧，分享了关于天气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一周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不管外面天气再如何的冷，我们这里呢始终是温暖，四季如春。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帮这位听众啊打听打听，他是想问一下啊，在北京周边 啊 哪里还有建材市场？ 哎，不，这个我不知道您什么概念，就是你必须得 周到哪儿是吧？ 不是，就是露就必须得露天那种大堆放的那样的市场。 那倒不一定吧？ 是吧？ 其实以前还是挺多的，但是现在呢，有很多都拆了或者是搬迁了。 原来在那个就是二环边上不就有个建材大厦？啊，那个、 那不算北京周边呢， 你 算市中心 啊、哦，还不要是里头的，必须得周边。 反正他说的是周边啊， 啊 不知道您那个边到哪儿去？是五环外呢？ 对， 还是六环外啊？估计是四五环吧，就是靠边一点啊， 靠外边。四环外边也有，北四环也有那个居然之家呀，是吧？ 对，就是那些是比较大，但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价格比你说的这个露天的这种要高一点， 啊、 规格要高一点啊。 其实那个就是买。建材要装修的话，干嘛不买点好的？ 只要这个就是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对， 没关系。但是很多人他喜欢那种逛的感觉，要求在逛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品质的啊。当然，其实东西只要一样，不麻烦就都可以啊。也问问大家，就现在目前还有的、还健在的啊，您别说过去说有，现在没了的那个啊。北京周边哪还有比较不错的、靠谱的建材市场？大家给说说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家里有几盒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在冰箱里冷藏几个月了，准备拿出来吃，发现我的冰箱都不制冷了，这温度基本跟室温一样啊。那我放好长时间的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还能吃吗？ 这个 您 这日子过得挺大意的哈，这冰箱都不制冷了，这过了好几天你才发现 是 吗？ 不是，你那冷冻室里就没东西吗？是它是就这两天才不制冷的，还是说好长时间不制冷 了？或者说它那个制冷的不灵了，就一直开着啊，压缩机转着、 啊， 但是它不凉， 啊、 你知道吧？ 那你要制冷不灵的概念，就是你那冷冻室里也都化了，那里边一点东西没有吗？ 可能还没有说完全一点都不凉吧，就是有些人吧，他其实他不怎么做饭，或者那个冷冻室里也没什么东西，或者堆着好东西根本就不在意。 那就是说您这个产品啊，它上边要求你的温度是多少？你大概计算计算，你比如说它零下五度，要求你必须得在这个环境里冷藏。结果您一测，您这冰箱里就是连零度都不到，那 一般冷藏也就是四度，咱们平均 就是都会在四度左右，对，不知道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活菌片它要求保存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那个、上边应该有说明书。 是，一般情况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活性菌，可能跟这个差不多，就活性菌啊，在常温的环境下呢，它不会说发生死亡的状况，但是呢，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菌类快速发酵。然后加速里面的一些变化， 冒泡了。 哎，但是您这个都不知道多少天了，而且不在这个保存的温度下，差点意思啊！建议您就别吃了， 哎， 先麻利的修冰箱去吧。 但是要是这冰箱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那我估计问题不大。 但是活性菌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它确实它有一个温度，就是说如果说它里面东西可能不会坏能吃，但是它那个活性菌它起不到那个作用了，因为时间长了不在正常的那个冷藏的温度下它就死了， 多少会受些影响， 时间太长了啊。就包括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有就是 不是愿意喝那种活菌菌的饮料吗？其实它那个要求很严格的，就从出厂一直到你的运输过程，一直到我们家，这个都应该保持在2到6度的温度当中保存才可以。有的人说、哎、我刚从超市买的，它是凉的，但是我这个搁车里后备箱，我搁了3钟头、办事儿去了再回家，那个也不好。对、 哦， 就是一定要整个的过程，它都是要进行这样的低温保存，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它那个活性菌的作用。 它这还好吧？它这是片剂。 对啊，所以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那个活性片和那个活性菌， 它又要求不一样， 它是不是一样的要求？ 哎，水的那又不一样。反正我们俩叨唠叨唠说这么多啊，您这个您参考一下。 反正活菌、活性菌的东西确实不太一样啊，它有这个要求的、啊。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啊，一定要慎重。 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他说：“大家好，叔叔阿姨们，那看来是个年轻人啊，想问一下哪位帮友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松花粉？ 不是，松花粉是做松花蛋的那个粉， 不知道 还是那个就是松树开的花的花粉。”没吃过 松花蛋，不需要什么粉，它是自然形成的那个纹路吧、 谁告诉你松花蛋是自然形成的？ 不是，就是它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粉吧？ 不，那松花蛋外边不也得包一层东西吗？ 那不叫松花粉啊。 那应该就是我 松花粉应该是另外一种，就是具有保健功效的一种什么 一种保健食品吧？也 哎，这是一种中药，它是一种中药 中药。 对，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松花粉？那您奔中药店呢？ 松花粉 这个松花粉指定跟你说的那个做松花蛋那是没关系的。 松花粉算中药吗？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因为手机换号了啊，造成目录没有帮帮团的标了，不知道怎么恢复。就是我没有看懂，就是帮帮团的什么标啊？目录没有帮帮团的标了， 换号手机。 他是肯定是看订阅号吧、 哦、就订阅号里没有那个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没给您发，或者你找不着那个关注的 那 个。那 您重新的搜索一下呗，是吧？ 他换号以后是打开 重新登录 微信， 重新搜索， 进入微信到公众号里，您搜一下京城帮帮团，然后再添加上就可以了。 对对，就是重新来一遍。 就是你那个关注里的，按说不应该，你重新登录微信以后，你的所有的关注的这些公众号也应该随着你的。 他手机换号了。 手机换号， 手机换号，可能原来这个注册的微信和手机不是一个号吧？ 微信 是用手机号注册的，不，你微信号是唯一的。你啊，这我也不知道，没换过啊，试试吧。换了微信号，要我理解就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咱们北京啊，什么地方逛街就是那种平价店比较多？平价逛街的地方有哪些？ 平价的 关键是这样，就是您心目当中的平价它是多平 是吧？ 啊，有人说我这50、对我来说就是平价，超出50就贵了。有人说我这个平价500有点高啊，说200对我来说是平价。 也分你买什么东西啊，你说我买食品是吧，或者我买那个百货的，这个买衣服啊，这个它不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一般我们如果说稍微时尚一点的，又想着价钱便宜一点的，那就奔那奥特莱斯呗。各个奥特莱斯啊， 对，各个奥特莱斯啊， 哎，什么这东四环还是？ 好多地方都有啊。 哎，这西五环，啊，北六环。 好吧，你过去我们好像买东西就是奔东单西单， 哎， 包括那个崇文门那附近， 那是 它都比较亲民啊。而且就是我想。逛街的话可能就是买衣服比较多一些，你要说买吃的话，很多超市它就是可以的，可以达到平价的这个效果，但是衣服现在档次拉的比较多。如果说买东西购物啊，买点什么小零碎的话，奥特莱斯是一个去处啊。其实那要真逛下来一天也挺累的呢。 哎，它都一般都是以一种要不然是大仓储的形式，要不然是那个小弄一小镇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 那种形式。 过去有很多那种小店儿，就是小商品还可以，但是现在很多都拆了都没有了嘛。 对， 所以就是东单西单马路边那些小店儿可以去逛一逛啊，也问问大家伙吧。 好吧，您经常上哪儿逛街，那地方那个东西卖的便宜，分享一下 啊，不是网上啊，人家想正儿八经逛啊。 对对对。 下面这位听众他问的是热水器的问题 啊。 他说我们家的电热水器用了10多年了，一直都很好使，但是这两天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热水的管道出水不痛快，也不知道是水垢堵了呀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桑普的啊，这也是个大牌子啊。 用了多长时间 啊？他说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厂家了？ 十多年了呀。 嗯， 那肯定是有水垢啊。 您如果说一次都没储过的话啊，八成七成半 是啊，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都想到这个问题了，干嘛不先看看呢？打开以后直接自己都能看得见。 嗯、所以想问一下帮友们，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打过的人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 是吗？ 还真是没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 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概念。 家里是个男人都能干这个事儿啊，这特别简单，热水器下边有一个开关，那个你拧开你就能看见那个水垢到底是多不多，有没有啊。 嗯，就弄一回以后他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还真是不知道啊。 打开之后就在电视里先把水关了啊，打开之后你拿手摸摸，其实就可以确定了啊。 行，或者您直接致电这个厂家、您看那个热水器上有没有贴着厂家给您贴的那个标签， 哎， 打那个电话，或者是说明书上的那个电话，都是厂家的客服， 一般都有一服务卡， 哎，别上网下搜啊，有时候搜出来的电话跟人家都真是没什么关系。 没错， 当然不见得说它不好，但是有时候确实跟这个本身的厂家没有多大关系啊。 哎， 这位听众呢也留电话了，电话是15210567565，15210567565。另外，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就是电器的使用寿命，国家规定是8年，当然有些呢可以更持续的时间长一些。您这个热水器呢已经十多年了，考虑一下啊，就是这次师傅帮您除水垢的时候呢，您可以考虑一下，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安全隐患？如果说不行了的话，其实该换得换了啊，这没什么舍不得的啊，因为它有安全隐患啊。 这种电器它的使用寿命，反正差不多也就这样， 也就这样了啊。岁数大到了啊， 用10年，您这都算用的多的了，有的人7、8年就得换了。 嗯，前两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就是家里面岁数最大的电器，我们是以冰箱为例啊。 啊， 真有30多岁的， 哎， 还好着呢， 是，就是在 正当壮年啊， 那压缩机没问题，就是一直都能用啊。 行吧，那都是算超上的了哈， 是， 行吧， 没错 啊，尽管如此啊，也请善待他啊，该保养保养啊， 没错啊。下边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确实也是这个，其实好多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太注意的事儿，他琢磨了啊，他说这个紫菜和咱们吃那海苔。它是同一种东西吗？ 嗯， 它在营养上有区别吗？啊，海苔怎么跟蛋炒饭一起炒呢？需要把海苔泡一下吗？ 啊， 海 苔不用。 我们见到那个，就是咱们在市场上见到海苔，一般都是加工过的吧？ 那就说白了就是熟的。 哎，对，你买一个装在袋里，它一个小塑料袋封着它，你撕开了以后直接就吃了。 简单的讲，就是海苔就是经过加工的紫菜。 啊、 你看，我们要是说买那种。紫菜有的是得泡一下或者经过水处理、 啊、 海苔是可以直接吃的， 你要洗一洗嘛、是吧， 对， 哎，紫菜汤唰一拿开水一冲其实就可以了。 需不需要泡应该是不用的、就是您炒饭的炒的差不离的时候给它掰碎了往里面一扔， 哎， 就应该可以了、啊。 这海苔就是加工过的那种，它是特别脆的。 对， 啊、拿手那么一揉搓，它就成了碎末了。 对，往里一扔就可以了。 哎、 而且就是还可以直接包着米饭吃，包着白米饭吃也是很好吃的、啊。 那就你就说拿那个海苔。铺平了， 对， 把米饭往上一放，然后一卷， 哎，可以那样吃， 是吧？ 挺好吃的。 紫菜的话，反正我的经验是最好洗洗啊， 要不然牙碜是吧？ 万一呢，是吧？除非你买的是那种，就是它已经给你说明了是已经处理过的、洗干净了的那种干的紫菜， 嗯， 也行啊。你反正你自己这个多少自己也能看得出来， 好吧？ 嗯。 好，刚才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哎、 好多都是等待大家的分享和回复啊、 你比如说它营养价值有什么区别是吧，哎，这都可以、这个您懂的人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松花粉我看了一下啊、这我看到的松花粉就是跟松花蛋没什么关系、啊、 它是松树的花粉、 就是、对，就是一种中药、哎、您可以到中药店去看看、如果这家没有的话再换大点的， 它主要的作用我看好像是跟美容比较相关啊，你比如说什么去个痘啊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是有这种作用啊。另外还有什么清热呀、化瘀啊，反正这个就得上药店买去。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看看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两套。啊，两套什么呢？一套是红丝绒的布艺沙发， 一套是欧式的板式和布艺结合的沙发啊，两套沙发都刚买了不到两年和不到三年啊，这个就是一套不到两年，一套不到三年，原价呢一套4000多，一套6000多，现在为了装修腾地方，就是两套加起来500块钱转让出去，地址是在通州区的通惠北里8里桥市场对面的那小区里头，交通很方便。您呢得是如果要的话，给自己来取。电话呢是1398111050，1398111050，可以加微信看图片。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儿童床啊，在宜家买的，有89成新，在海淀区，价格呢可以商量。联系电话是1362-130-8059，1362-130-8059。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想转让的也是一个宝宝用的东西啊，有和儿童配套的婴儿摇篮一个， 和儿童床配套 啊，对，不是，嗨，也跟儿童配套， 和儿童配套， 也跟儿童配套 差不多。 摇篮的话呢，就应该是小宝宝用的那种， 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啊。 像我这样的躺进去那就坏了。 行吧，你还真敢想啊？你要真敢想，我就真敢帮你这忙啊。 小时候看 摇篮， 不是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啊摇篮》 啊，你那脸都快跟摇篮一边打了。 那个摇篮这是在那个 马背上的摇篮、啊， 活着的，哎，两边、嗯、哎那小。 其实就俩框是吧， 对，小朋友躺在里边可舒服了。哎呀，我想、哎、我小时候怎么就没赶上呢， 当年演这电影的小朋友都、啊、都已经快成老朋友了吧， 这估计也奔40张了。 这个婴儿摇篮呢是全新的啊，闲置不用、嗯、价格30块钱，另外呢还有闲置不用的儿童餐桌椅，粉颜色的，还有9成新，原价是198、嗯、现在呢是40出手，它在广安门内，电话是1362-138-2562，1362-138-2562。 嗯，前面都是家具啊，这位说家里有一个美甲沙发啊，专门美甲用的沙发，那上边是不是还带着什么配套的设施啊，说转让啊，白色的啊，还带一个黑色的皮墩啊，不可折叠。价格呢是180元，地址是在朝阳区的管庄路北岸1292小区，说留的是手机号啊，1881-110-0826，1881-110-0826。 嗯，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发图片了啊，转让的是九阳料理机、嗯、型号是 GYL-G11， 全新没有使用过，市场价呢是450，现在呢是195，微信号是 LIGUIHE， 李贵和是吧？ 李贵和好吧？ 啊，李贵和，反正就这三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 啊 ，后面有1958这四个号码啊、嗯，就是全新没有开封的这个电器啊，特别好，因为我们愿意要这样的，啊、但是建议大家就是。交易的时候最好当面试一下， 嗯， 哎，它能通上电能使，这才是算一个完整的交易，不是说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回头我拿回家就得， 是 它割坏了，可能好多人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最好当面试一下才能够完成一个最圆满的交易啊。 嗯， 嗯啊，这个也没准姓利啊，这个利利利利，反正这除了姓利的我没听说过，这个其他三个音都有啊。 嗯， 这桂呢也可能是桂花的桂，荷花的荷，那肯定就是个女同志，要是这个富贵的贵， 哎呦，你别操这心了。我们说下面的啊， 好吧。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来电显示的电话是95成新、嗯，能够正常使用， 带这功能。 哎，打算15块钱出手啊，电话是1521-082-5828，1521-082-5828。 好，下边这位有两床原包装的绒毡啊，想要这个在咱们这儿转让出去。这位朋友的这个联系的方式呢是5135-7065啊，这个反正它是一系列的规格和价格呀，这个也不知道是一套70元，一套50元是吧？如果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电话里边跟这位李先生具体联系吧，电话是5135-7065。 这位听众呢想出手的是闲置的星海钢琴一架， 嗯， 一字啊，一字的星海钢琴一架， 就是、 值的啊， 对， 9成新，音色标准，漆面光亮，同时呢送真皮的，就是 钢琴凳还有琴谱，说孩子啊出国了，学习十年呢，暂时根本就用不上，所以呢就不想让他跟家占地儿了。价格实惠，在安贞桥，就是木偶剧院那附近，需要您自取啊。电话是13801254328，13801254328。 是十年，哎呀，时间也不长一晃的过去啊。 那回来再买新的呗。 哦，回来就买新的了。回来孩子人非要要那旧的怎么办？ 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人妈都不要了，您说您，您妈都不说要这个琴了啊？ 好吧，我有一块羊毛的纯毛的地毯啊，这位朋友说了，浅灰色的啊，这个兰花图案的，长呢1.85米，宽1.35米，因为要搬家了啊，我想把它转让出去。挺着急的啊，价格好商量，您来电话咱们具体的谈。电话呢是18701519037，18701519037。 行行行啊，咱们赶紧操点这个大家买不着的东西的心吧。这位听众说西六环边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建材市场，就我们得确认，就现在还有的啊，说在那个门头沟的侯庄子富士路边上，如果是坐公交的话呢，快四在侯庄子下，说您可以奔那儿逛逛，这应该算是周边了啊，挺周边的了。还有听众提供的是玉泉营，玉泉营那个应该现在还有吧，在玉泉营桥南边。 反正是要是比较大的比较规范的这种。 我记得原来也是靠那边就有一个叫绿心吧。 但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因为好多年前去过，因为有些地方他都搬了嘛，所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对呗， 希望大家提供信息啊。说到松花粉啊，你看好多听众都知道， 对，这 跟压根跟松花蛋没关系，你别老往厨房领，人家就得进卫生间浴室的啊。 哎，这个有人说是可以给小宝宝这个涂在身上防痱子啊，防止出痱子。 对， 我买过啊，同仁堂就有卖的。 对，这是时光朋友说的啊。秀说什么呀？秀说这个松花粉啊，在卖婴儿用品的地方就有卖的。就是痱子粉的一种，你看都跟小孩的这个皮肤有关系。 就是松树啊，大松树那个花的花粉啊。 行吧，那我们的服务先到这儿啊。第二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有、嗯、好吧，谢谢大家了啊。 好， 说到平价逛街的地方啊，刚才你说了一个什么各种奥特莱斯是吧？好，跟我们这位听众的反馈是一样的啊、嗯、还有听众说有一个叫什么汇聚里，汇聚里 啊、 哦、啊，说那儿店铺比较多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嗯、说好多品牌都有折扣，几十块钱可以买件还不错的衣服。 嗯，这个大概的方位您能不能 说一下啊？ 说一下啊， 来说点咱知道的吧。 哎， 说这位说，如果你不太注重什么品牌的话呀，奔南三环那百荣， 嗯 啊，那个大是吧？批发零售都有。 对， 说有些虽然搬了，但是不知道还剩多少啊。而且那个附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商场，还有就是秀水。奔咱们这边了， 秀水 啊， 买衣服是吧？ 对，但是秀水的话，现在还新砍价不？有日子没去了， 应该还可以讲，但是也没有像过去说那种，因为本身市场越来越规范，他就不会说像过去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那种感觉了。 而且那会儿砍价，他有时候是个乐儿，你没觉得吗？就是因为他因这个而出名，所以他有的时候是个乐儿、 就 好玩儿。 就是、 哎、你砍价个三块五块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店主报一个价，你拦腰砍断，最后你拿到手了，你觉得挺高兴啊。其实店主。他也不赔 早知道 了、啊、他也不赔他既然能卖给你他就不赔，现在你要是还那么砍的话，可能就让人觉得就比较可笑了。 哎，砍个零头啊，就是意思一下，他也是个乐趣啊，这倒可以啊、 嗯、 还有听众说购物商场现在都差不多，什么东单西单，什么地铁附近、 嗯、 什么君泰百货、汉光百货、大悦城，说都行。 哎，对，其实你现在好多的都是品牌连锁、 啊、 你不管是在哪儿卖，它价钱其实都 差 不多。差 不多啊，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快到双十一了，它这个不光在电商它开始 对 啊有动作， 商场 这店面上它也有动作，所以大家可以再稍微再等两天。 就是动不动就是，反正我们这星期天我跟我爱人顺路从这个新世界商场转了一圈，到处都是五折的，甚至还有三折四折。 对，而且奔年底快新年了嘛， 嗯、 这是各种活动都比较多啊， 嗯、 大家可以 没错。 去逛一逛啊！ 哎，啊、要买建材啊，夕阳无限好。说您上十里河建材城啊，十里河桥的这个，一百米应该是北边路北啊，一百米很好找啊， 行， 那儿买去吧。 刚才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哪儿来的？看看啊， 嗯， 他说的那个名字给我们发上来了， 嗯。 叫爱马玉建材城 啊， 就是门头沟侯庄子那个啊、 嗯、 叫爱马玉建材城。另外刚才我提到那个绿新家园四星桥那个、 啊、他说那拆了、 哎、早就拆了、 嗯、 你看这有年头了啊，也是、 嗯、 那个也挺大的。 对， 玫瑰桌嘛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 嗯， 我们俩这大眼瞪小眼的瞧半天、啊、 研究了半天 原来您是要找这个厂家修锅是吧？ 这是一个压力锅啊，电，你看他刚才那个角度看不见，这个全称叫电压力煲还是煲？ 煲 啊，电压力煲是一个是电高压锅，咱们这个 奈尔煲是吧？ 嗯 啊， 就是现在应该是有毛病了，他想问问什么地方能修这个东西。 您那个锅上不是写着热线电话呢吗？您就打这电话问呢。 啊，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品牌，不是我们常用的、常见的。他写的这个叫 韩泰 电器 啊，对，这也是个品牌啊、 哦。咱们这锅老是那一两个牌转让求购的啊。 上边有他的那个联系的电话，您打一试试。如果没有了的话，那得听听大伙儿给学吧学吧，分享 啊、 哦。 行了。再来看关于海苔的问题啊，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海苔呢，它就是从紫菜当中提，也算不能算提取哈、啊，它就是经过加工之后的紫菜， 嗯、用紫菜来加工的， 对对，而且浓缩了紫菜当中的很多的矿物质和各种的 B 族维生素。 嗯，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营养更丰富，但是呢有一个缺点，这个大家提示的好啊，就是海苔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调味儿，所以盐分比较多，因为本身那个海产品它就有一定的盐分。 对， 但是海苔经过加工之后呢，盐分更多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吃过多。 啊，因为现在我们都强调低脂肪低热量嘛，高纤维的健康食物嘛，嗯， 对，所以呢也有朋友说您那个紫菜啊，就是即便是炒饭啊，你也是稍微把它泡一泡，因为它毕竟生长在那个海边啊， 对， 是吧，那个是为了从、这个、 干净起见吧， 对，清除污染毒素这个角度来讲，你还是多泡一泡为好，清水啊来泡一泡， 就是说海苔吃的时候可以直接吃啊，紫菜要是吃的话提前要处理一下啊， 对， 好，我们先把大家转让的这些信息来说一下吧。转让的信息有那么一些啊。 哎，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儿童小推车啊，全新的，联系电话是15611375578，15611375578。还有吗？ 啊，好多呢，你没看见吗？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想求购的是二手的单人帐篷，睡袋各一个，体积越小越好，单人的啊。电话是18146547570，18146547570。 你说转让的，我以为你不让说求购的。 我哪敢？ 接着来吧，这位朋友求购20英寸或者是24英寸的折叠自行车一辆，120元的求购价啊，联系电话是13520126389，13520126389，姓马的一位朋友。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4把足疗店的二手的靠背椅。哎，我记得咱们之前还真有听众说这不干了哈， 啊、 就这，但我估计可能出手了吧，时间挺长的了。 是不是是那种电动的吗？一摁然后就啊就能抬起来那种？ 不是吧？ 啊， 4把足疗店的二手靠背椅啊，微信是电话同步17746547357，17746547357。 好，这位朋友求购飞利浦的料理机一台，价格呢这个打电话商量。电话是18701496490，18701496490。 嗯，我们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前两天啊，我们在这儿发布的买三轮车的信息啊，他已经买到了，谢谢了。另外呢，他特别想表达一句啊，他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做谁参与谁受益， 嗯、 就是听听也高兴哈。好多人可能没有求助，但是听听也挺长知识的。 嗯， 还有听众呢也分享了。他说前几天呢咨询买半导体的问题，得到了孙先生、张先生等很多热心帮友的帮助，现在呢已经顺利买到了，感谢各位帮友的爱心帮助，他们的热情让人觉得非常温暖，我和家人呢都会牢记咱们帮帮团的团训我们的口号啊，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寇女士啊，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向一位寇奶奶，快90了，是寇女士的母亲， 好、 啊，问候一声，得叫奶奶吧，反正我得叫奶奶 啊。那我 你也得叫奶奶， 我要叫大姐就不合适了。 好吧，祝奶奶身体健康，天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 嗯。 让我来关心你， 这世界 关心我一点。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您。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帮帮团，帮帮团。 们这儿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啊。刚才问郭的那位听众啊，韩泰电器奈尔包，他那个加热线圈坏了，想问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修理这种高压锅？电话是1362108269313621082693。 嗯，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就是快入冬了，请教帮帮团的团友们，哪儿卖蝈蝈？这个你了解吗？ 蝈蝈啊？ 啊，什么地方卖蝈蝈比较多？ 您打算养一个过冬的蝈蝈是吗？不好养啊。 那就愣要买， 这个， 养的事儿你不用管，先买回去再说。 蝈蝈的季节差不多了啊。 哎，那天我在咱们办公室里居然听到了蝈蝈的叫声， 那 是谁？谁干的？ 我真不知道 啊。 反正您 是不知道还是 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您要买可能好买，现在再买。这个应该说如果现在还手里人家还有的话，一般是人家准备留着让他过冬 的，是吧？ 啊， 人家舍不得，是吧？ 舍不得转让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算有那舍得转让的那个，估计价格也比较高 啊， 反正您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行吧，反正他就是想问啊， 哎， 什么地方卖蝈蝈比较多，喜欢养虫的朋友啊可以跟他这个交流一下啊， 就是上，你要是真正说买的时候，他是正季节的时候，您上哪儿买，对吧？ 嗯，这位听众的电话是1391151879113911518791，人家就要冬天养，非要迎难而上， 好吧？ 做个实验是吧？好， 哎， 这位张女士也求助一下啊，她说自个儿的那个旅行包啊，拉杆缩不回去了。啊，就是行李箱坏了，说托邻居打听了半天，他们这个小区周围啊，压根就没有维修的，说怎么办呢？说哪儿都挺好的，就这个坏了，也不知道给扔了呀。 嗯， 他是在朝阳区的西大望南路附近，希望大家呢给提供一下啊，那附近有没有修这个旅行包拉杆的地方？ 哎， 张女士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391122188013911221880。 刚才说到了那个汇聚什么购物中心啊，哎，这具体的地点有朋友也给说在西红门附近啊，那个 太好了。 有朋友说，就挨着那个宜家家居和西红门商场，哎，地铁4号线，您坐到西红门下车就可以了啊。这个里边还是。这个且得逛的啊， 是要不然说咱们这帮忙团里的明白人多呀，而且咱们人多呀，人多就特别能体现力量大， 没错， 哪儿犄角旮旯，反正咱也不说什么都能找着吧，但是目前还没有找不着的呢。 哎，这个就是信息嘛，这个大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 对， 他就这个有力量了。 对，刚才这位朋友呢说。通州乔庄市场有卖的，这您说的是哪件事儿啊？这 是卖什么 建材呀，啊 哦， 还是蝈蝈啊？啊， 没那么快吧？ 美丽人生，麻烦您给就是说明白点儿，我们这儿求买东西的挺多的啊。 刚才问了，至少咱们问了有俩事儿了，是吧？ 这个您说的是哪个啊？麻烦您给我们回复的仔细一点啊，我们信息比较大，有的时候唰就错过了。 王先生说：“蝈蝈，您上高丽营啊，周六那块有大集，那大集上有卖的 啊。你看，就是快，就是相当的快。另外说到这个集呀，我们那位我自己，我看看啊，他是说了一下关于清河毛纺城的那个路线。” 哦，有一个公交车， 对对对，他说有你们提到的过几路车都不到那个地方了，等我找一下啊。 看，反正我记得他说333路是改线了， 在这儿呢，他发了一个图片，人家清河毛纺城自己 就是 贴出的 这 个图片， 就这个上边的有一个333路的公交车， 啊， 他说这个车改线了，现在不到那个地方了 啊。其他的呢，328392476518618632。您坐车呢，坐到小营桥西200米路南就可以到达了。 反正上车先打听一下吧，您说那个那站还有没有啊？ 应该没问题，这是人家毛纺城市场贴了这么一个展讯，而且时间是10月18号一直到11月2号啊。 哎，美丽人生说了，我说的是那个蝈蝈， 你看。 通州乔庄市场 就是这么快啊，好吧， 这是刚才他给说了一个地点，现在又补充上了，想买蝈蝈那位，还家伙一个通州一个高丽营，反正哎，倒还都在东边，就是一个 一个往靠南，一个靠北。 嗯， 反正您看吧，您离哪儿近吧。 行，还有听众呢说，你们刚才插播那首歌曲叫什么名啊？特别熟。竹子开花喽喂。 啊，这个叫什么？就叫竹子开花。熊 叫熊猫咪咪。 熊猫咪咪。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摇一摇啊。 哦、 我们不是在微信当中教大家怎么摇一摇吗？如果你听到这个特别好听的歌曲，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儿、 哎， 想知道是谁唱的，那么你就打开你的手机微信， 嗯， 在发现里面，手机下面不有一溜吗？其中有一个叫发现，点开之后呢，有一扫一扫，有摇一摇。那么你点开这个摇一摇之后呢，它上面会显示电视节目啊，还是歌曲啊，还是什么什么？你点那歌曲，然后再啪啪一摇，基本上 就出来了 谁唱的，什么歌。就全部出现了，而且就是他会立刻帮你就是把这个完整的歌放出来、 嗯哎、 很厉害啊，还带歌词呢、 最后咱们再给这位朋友求助一下吧，他想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英制扣的水龙头芯儿。 嗯 啊，谢谢大家有信息您分享吧。 对，还有位听众呢、说到就是那个 FM 手机那个听听版啊，他说 啊 好像是改 版 了、 这个、改 版 了， 我昨天还试了一下，我发现改版之后更清楚了、就是您依然打进去之后呢，就是搜索一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在搜索框里面搜索京城帮帮团， 嗯， 刷一下咱们所有节目、哎、当天的就往期的都能够出来。 对，在网上听就是方便。人阿明说了，我现在就在张家界听你们的节目。 嗯嗯， 了不得了。 好，还有刚才有一位听众不是说那个咱们那个帮帮团找不着了吗、 嗯、 有听众说呀，说那个微信和那个什么是不一样的，来不及说了啊，就是你重新登录一下就行了、 哎、 你过去怎么登录你重新登录一下就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了啊。 没错 啊。好吧，稍后是北京榜样和记忆的唱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谢玉华，女，1960年4月出生，海淀区清河毛纺北小区社区党委书记。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和上下水改造难度极大。谢玉华放弃节假日组织答疑会20次，接待居民1000余人次，有时要调解到夜晚9、10点钟。他曾为一钉子户5次登门，多次电话沟通，最终加装电梯和上下水改造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8个月内，家里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泪流满面的他照样拼命工作。 陈其泽，男，1968年9月出生，北京嘉裕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7年，陈其泽领衔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面对工期由30天缩减至15天，幕墙主龙骨仅给3天时间的高难度挑战，他率队昼夜奋战，亲自把关协调，如期完成。